one curse. 男兒膝下有黃金啊，你乜咁唔要面啊？唔關你哋事啊，走啦！ 男人資格，使唔使睇得個情節咁重啊？呢個唔啱，咪揾第二個咯。走啦，走啦， 你哋咪你我啊！ 阿仔啊，同阿爸阿媽翻屋企啦，乖啦， 翻屋企，好啊，我翻去之後即刻自殺。 就算你死咗啊，我都唔会流一滴眼泪啊！ 哎呀，咁样搞落去点算啊？你哋快啲谂办法，叫你哋个仔走啦！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再去劝下佢。 咪喐啊！你唔开门，我一刀捅死老母！ 哎呀，唔好开门啊，好危险啊！ 你做咩啊？你放开我啊嘛！死啊！啊！啊！啊！嗯，哇！阿宇真系身在呢一个剧里面嘅时候，饰演住呢一个啊，即系30年前啦，即系。 你做咩啊？你放開我啊嘛！死啊！啊！啊！跟住咧，頭先咧佢得意佢講樣嘢，我爆一爆啦，唔得。佢話咧，佢10年未試過咁嬲啦。佢話突然間要我要佢要演呢啲角色咧，佢話佢有啲困難。 唔係應該咁講，係因為近呢10年都冇乜再嬲，唔係已經唔再嬲人或者唔再發嬲，即係可能個 咁快已經去到呢件事， 化景 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景，化 係咁，其實自己都唔係好慘啫。反正咁又開始就已經冇再嬲啦，即係冇再呢種感覺咯。所以你叫我演翻咧，我係其實我演咗好耐嘅。 咁如果即係係啊，好啊，咁係咪即係培養情緒？好難為你咁好似。 唔係，即係你嗰即係嗰個情緒，你叫我錄嘅話，要好激動嘅時候，我真係要諗翻我係。 如果你係 嗰陣時咯。 以 前的你，以前的 我咯。 OK， 係啊。咁如果而家聽緊節目的你咧，就被呢個情字所困的話咧，咁可以為今天有咁多即係心理學家，又有即係呢個愛情專家，又有嗰啲咧即係體化曬嗰啲又有呢啲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即係都可以啊，一起即係講下愛情嗰段，唔係就案件就血淋淋咁有時。即係阿等 Sir 都話啦，喂，可以講下愛情啊！即係其實點解有時會釀成呢啲案件，都係大家即係抌唔低某一種嘅情感啦。 溝通啦， 好似嗱，今日我哋講呢個葉少文咧，即係21歲啫，其實都冇乜話，其實我諗佢冇乜戀愛過咯。呢個係初戀啫，你又唔好話即係大生大死、大喜大悲嗰啲咁，點解會無端端即係你可以咁嚴重咧，將呢個愛情睇得咁重咧？ 應該咁講啦，應該係話初戀咧，俾人嘅係第一個感覺，即係會係。生離死別嘅，即係係啊，即係初戀係會係咁樣，即 係容易特別啊，個畫面清晰。 係因為你第一次接觸，然後第一次傷嘅話咧，佢嗰種感覺就好似真係屋企人喺度嗰種心情嚟嘅，真係會係咁樣咯。 係咪啊？ 係啊，即係你初戀俾人，即係當然啦。如果你飛人嘅冇問題啦，你俾人飛嘅話咧，係真係好傷。初戀一定係，係啊。所以由你話佢會唔會係咁樣而變到，即係變到而家咁嘅話，佢係。 有可能，因為你都講過係佢第一次， 係咯。咁多數人係 佢冇俾人飛到㗎，佢未 係佢未飛到啫嘛。其實係 可以討厭啊， 可以討厭，感覺到嗰個危機 咯，係啦， 會出現， 即係會變咗佢係一個佢係一個好control人，即係一定要，同埋佢又一定唔輸得，一定要追翻佢咯。嗰種心態， 咁都正常嘅。即係當你冇人冇物嘅，你得翻只貓嘅，只貓跑出去，我諗你都揾佢一晚。係 咯， 即係會有咁樣喎。即係如果話我今日都好忙碌，只貓唔見咗，誒過兩日翻啦，我會咁樣講嘢嘅嘛，係咪先？ 咁但係大部分人都係即係佢過咗嗰下傷心嘅時刻，個關鍵位，佢就可以回復翻正常生活㗎啦，都可以抌得低。但係佢呢一種就係唔得嘅喎。 佢應該係 點樣都要去拿翻實件嘅。 佢應該係未開始行嗰段平淡。即係佢未開始平淡，佢根本仲喺一個高峰。佢而家個高峰位就係想盡快誒挨翻個女朋友翻。係， 你冇班門弄斧喎，你隔離嗰個先係愛情專家喎。 咁樣講啦，大家都係咁研究下。 不過又講得幾啱嘅 嚇。其實即係會唔會咁樣咧？其實咧，即係我哋遠啲去講啦。 係遠啲。 其實呢單嘢咧，就算今日唔發生咧。都會發生的，你覺得會不會？ 即係結咗婚啊？你講 係咪？冇錯， 可能是最後攤牌那天、哦、只不過是爭在件事 open 咗，定係藏了一條絲嘅。 嗯， 因為佢抑壓是冇變過的嘛。 即係就算俾佢哋結到婚，係咪都係會悲劇收場？都係嗰 種。唔知道，但係你不會突然間因為有一些事，突然間佢改觀噶嘛？咁佢再抑壓耐啲咧，其實可能即係件事發生的，不過就即係咁巧，而家有人看到啦。即係會不會係咁樣呢？如果喺 突然間掉咗個幫俾佢， 因為佢高手， 佢唔係負責玄學嘅，不過佢乜都識啲嘅。 大師 feel 啊， 阿大師點睇？ 即係因為因果論咁啊， 係啦， 即係前世欠咗佢，今世一定要還嘅。 係啦，始終都會還咧，會唔會咧？ 咁如果你信啊，咁啊，梗係要還啦，避唔到啊嘛。 係咯， 佢幾廿世之前積惡嘅，今世嚟綜合嗰個要還。 係， 但我提出一樣嘢就係 點樣咧？ 其實話情殺情生，我成日覺得其實用唔係一樣嘢嚟嘅。嗱，譬如舉例啊，以前啊，項羽咁樣，佢將啲將阿如飛啊嘛，但係到佢知道自己失敗嘅時間咧，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嘅時候咧，佢情願放如飛走。 嗯， 咁歷史上最兇殘嘅暴君啊，最衰嗰個咧，佢都唔會害自己中意嗰人。 嗯， 能夠害咧，已經唔係嗰種情變咗，已經唔中意嘅。 係變成想毀滅佢，因為 真 係 中意佢唔會傷害佢嘅。嗯，傷害得到咧，佢已經嗰個愛已經唔係一種嘢嚟，都唔係情殺，係殘殺。 嗯，係啦，殘殺到咩地步呢？其實都幾恐怖啊！咁啊，當時咧，原來頭先即係所描述嗰個情景咧，就係話佢失控之後咧，佢就開始大開殺戒啦。咁佢首先咧就係殺，首先一刀係劈落邊度咧？就係阿家姐嗰度嘅。 阿妹先， 唔係應該係話應該係個家姐。聽講就話佢因為挾持咗佢媽媽， 係挾持咗 媽媽。家姐咧就衝上前先嘅， 係 咁啊，所以就係 冇錯 先嘅， 啱啦，係啦，呢個應該係個正常嘅過程。咁啊，家姐咧就因為家姐係。佢係牽涉最大嘅人啦，咁佢就話：喂，你快啲放低把刀啊！咁樣 佢唔驚佢嘛？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即係佢冇諗過。我諗佢當時佢就算驚咧，冇辦法啦，即係佢都要救阿媽噶嘛。咁點不知個義兄咧就二話不説咧，一刀咧就刉埋佢個喉嚨嗰度。咁你一刉嚟呢度嘅時候就已經玩完啦。咁成個攣低咗啦，已經 流曬氣。 係啦，咁其實佢直情係即係喂，其實佢咧 好似話甩曬成個頭 喎。係差唔多係。咁你諗下，佢其實都冇諗過係傷佢，直情係想殺佢噶啦。你要揀得呢個位嘅話，係咪咧？你哋覺得？如果唔係，可能佢就咁戒翻佢塊面，或者係傷下佢隻手咁都得啫。 因為佢嗰刻係有時間選擇噶嘛，佢唔係突然間亂咁飛一刀出嚟噶嘛。 係，因為其實事後咧，究竟佢係受挑人？定還是佢係即係有心謀殺咧？一個係一個關鍵位嚟嘅。咁啊，等常我如果講到呢度，你覺得佢一刀咁樣劏埋人哋個頸，你話佢係謀殺定係即係誤殺咧嚇？真係。 最近有套電影叫做《失蹤罪》，大家有冇睇過？ 我有睇啊，好正， 好睇喎， 好睇啊！ 一刀劈落佢魚咯，佢嘅 一刀戒埋佢， 未喐手以前已經諗定劈去邊度啦嘛， 係 刀就劈埋佢咯。 佢仲要搞緊嘢嗰時，即係喺人哋最歡樂嘅時候， 一定攞佢命噶嘛。 係佢一刀就係即係戒頸噶嘛，即刻即係啲放血咁樣放噶嘛。即係好似殺只雞咁樣噶嘛，其實係咁所以當時其實咧，即係呢一下已經令到即係大家已經現場咧就已經血花四濺啦，同埋咧根本個個都諗唔到咧，即係佢會做到咁絕啊！ 咁犀利 嚇！係啊，即係最初只不過係話即係想威嚇佢出嚟啫，咁唔得咪就算噶啦，大家或者係繼續僵持落去啦。點諗過你突然間即係放催淚彈啫？係咪先咁樣嚇？咁咧就一嚟就咁樣就劏人哋。 咁跟住咧就誒阿家姐中咗招之後咧，咁第二個邊個中招咧？ 正常就梗係咁見到個家姐， 當時仲係即係 咁樣， 佢係啦，咁咧就係阿妹再衝上前嘅，係咁咧 救家姐， 係啦，咁都係不幸啦，都係照，都係咁樣，都係中插咗一刀， 係 跟住都係頸。 係，好似甩到個頭雕住咁滯喎，成個頭甩咗出嚟好似。 有冇就唔知 道。嗱，阿妹嗰個咧就咁樣嘅，佢其實我哋啱去或者睇下啲報紙啦，咁佢其實有講翻咧，當時佢咧就即係其實佢最初係戒佢阿妹塊面嘅，即係咁一刀咁樣劃埋佢，跟住咧佢阿妹咧係跌咗落個 sofa 嗰度，即係因為失咗平衡啊嘛。但係佢咧係唔放過佢啊，咁啊繼續上前嘅時候咧就一刀就捅埋佢嗰個頸嗰度，然之後咧繼續咧係亂咁樣劃。係咁斬佢，狂斬佢個身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講法就係咁嘅，話佢咧成把刀咧就吉入佢個口嗰度咧，係咁撩佢入邊，即係撩撩撩咁嘅。咁呢一個佢呢一個 action 咧，有人就話咧，其實係一種好大嘅復仇心，因為咧佢覺得佢阿妹太多口啦。你做咩事成日咧叫你家姐唔好睬我咧？咁佢嗰下嬲咧就係咧就去撩佢個口，即係你個八婆咁多嘢講咁樣。 呢個平時諗定。有幻想過咁樣，不過就即係冇出現過。 咁所以其實佢阿妹咧就即係死得更加慘，因為成個樣咧即係都基本上咧就係即係破曬，係啦，即係破，即係講真真係即係就算係啦，面目全非啦。即係雖然仲可以有個全屍，咁但係即係如果對一個即係個如花嘅少女咁樣即係死法，真係好慘咯。咁至於佢阿媽又點咧？咁樣 咁因為生即係咁你為人父母，梗係見到兩個女咁樣嘅時候，咁就即係點都好啦，就算寒住都好，咁都要同呢個兇手搏過啦。咁但係咧都無奈啦。咁一個男嘅一個女士啦，咁始終都係。都是中招的了，但幸好就話佢及時咧就走入去廚房避咗， 係阿媽就入咗廚房， 係啦，咁但係都重傷的了，都係咁樣，都係重傷。 咁後屘點樣發現佢嗰時打開門定閂咗門嘅咧？ 打開門， 因為佢哋 打開門隔離睇到， 係啦，係啦，同埋好似啱啱嗰個 view 咁講啦，話佢阿爸阿媽喺出面嘅。 阿爸阿媽就係阿葉少文嘅阿爸阿媽，咁啊嚟埋現場，係啦係啦。咁呢度要交代翻少少即係前因先啦。咁啊，因為咧其實喺呢一個五月九號星期三嘅1984年啦，五月九號嘅星期三嘅下晝7:30咧，就發生咗頭先嗰個場景啦。咁但係其實喺早前嘅推翻前幾個鐘頭咧，就呢個葉少文咧就喺傍晚嘅時候就嚟到呢一個娘家啦。咁佢就咧就跪喺個地下，就跪咗好耐，咁啊就嗌佢呢一個阿雪絲出嚟啦， 即係俾翻佢住，好 似原諒佢， 俾翻住又好，或者 因為佢之前綁過佢， 佢阿 細妹嘛，咁佢媽咪鬧， 嬲咗佢，即係諗住同佢咧就 走啦，我諗可能 決裂㗎啦，但係佢咧就諗住同佢哋咧即係和好啦，咁啊叫想嗌阿雪絲出嚟，咁但係咧就當時其實阿雪絲咧就未翻屋企嘅，咁啊得佢阿媽同埋阿妹咧就喺屋企。咁啊，佢哋唔敢開門啊嘛，即係覺得佢已經話你都好恐怖啫，可以喺即係一個大男人喺我哋門口跪咁耐，咁肉酸，即係啲街坊都知道曬啦。好似頭先周議員都話啦，根本啲街坊都知道有個咁嘅人，即係喺度成日唉唉西西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所以佢阿媽就唔敢開門嘅。咁亦都咧就喺個露台咧裝落去樓下咧，就見到阿雪絲咧翻緊嚟啦，跟住大聲嗌落去啦：喂，你唔好上嚟啊！咁樣佢喺度啊咁。咁後咧，呢個男仔咧，因為佢喺度糾纏咁耐咧，咁嗰個雪絲咧就開始覺得有啲問題，佢就即係佢知道咗佢喺佢門口咧，佢就走咗去揾個附近嗰啲警察嚟搞掂佢嘅。咁警察上到嚟嘅時候點咧？ 受身好似咩？受身係嘛？ 上到去嘅時候，咁啊見到佢跪喺度啦。咁啲葉少文咧就同警察講翻成件事啦，咁樣啦。咁當然啦，咁嘅警察上到嚟，咁都會搜下佢身，睇下佢係有啲咩喺度啦，有冇嘢啦。咁啊，搜過話冇嘢，咁只可以落差廚，只係話係一個 即係男女糾紛 啦，男女嘅糾紛啦。咁就勸喻佢離開嘅。 咁葉少文本身佢都係警察嚟噶嘛，之前。 係啊。 咁佢就同啊，即係嗰啲警方講話，喂自己人嚟啊咁樣，師兄咁樣。咁啊嗰啲警察就話咩師兄啊，攞你個證出嚟啊咁。冇喎，炒咗噶咯喎，咁樣。咁啊唔掂啦，咁於是乎咧就，但係警察因為發覺都冇咩可以再 follow 啦， 咁就叫佢走咯。 咩遊蕩罪？問咩就話佢遊蕩，咁啊叫佢走。 係啦，咁叫佢走啦。咁好啦，咁啊過咗十零廿分鐘咁，咁警察走咗啦。咁佢咧 阿葉少文又上翻去， 又翻翻嚟， 又翻翻上去， 死心不息， 係啦，嗰個單位度繼續挨，係咁樣啦。 咁啊，鄧 Sir 點樣睇咧？有冇即係試過跪女人啊？你有冇試過為一段感情或者某一啲嘢跪咧？即係男人真係 黃金， 即係你覺得一個男人佢可以做到咁樣去跪人嘅？你覺得點睇佢啦嚇？ 佢關鍵就係個當事人唔得醒目啊！咁有啲女士都要注意啊，同一男人喺面前跪咧，仲跪咁耐咧，跟住就好大鑊噶。 求婚計唔計啦？ 我啲短暫性 特扣分，唔係佢咁耐啩？ 冇四個鐘啊 ！O K 啊！ 大家睇一本書嘅口黑學啊， 口黑學係 你中唔寫一本啊？ 係 咁啊！最高嘅境界咧，口如無形，黑如無色嘅。 口如無形， 咁原來你諗跪一個男人跪喺度咧，即係面皮厚到盡先做得到噶嘛？咁你咪以為佢淨係面皮厚啊穿喎？原來厚同黑是一體的兩面嚟嘅。當佢厚到盡的時間，佢亦都可以黑到好盡。所以你可以顯示到呢個男人跪咗耐之後咧，當佢得唔到佢心目中想得到嘅後果咧，佢一轉咗黑嗰面咧，就揭咗頭先你所講嘅後果。 梗係啦，我咩爆炸？ 係咯，咩尊嚴都冇曬啦，你都可以即係唔施捨我。 因為厚就對自己殘忍啊嘛。 係。 佢對自己咁殘忍嘅時間，對你使會客氣咩？ 嗯。 大家留意下。 我最慘嘅，我都受過係咪先？你依啲算係咩？咁可能一反轉出嚟嘅時候就。即係乜嘢都出咗，啊！跌得太犀利就反抗越大咧，好似嗰啲咁。 咁但係阿 Yes Sir 呢度不如教大家兩招嘅順便。咁因為頭先咧，其實劇裡面都有講啦。咁啊，講翻當時嘅情景，其實呢個梁雪詩咧，呢個女主角咧，佢當時喺屋裡面咧，因為佢就好，其實我諗佢都好已經好憎呢個男仔啦。就算你死咗啊，我都唔會流一滴眼淚啊。其實即係有啲人即係都講翻啦，喂，其實如果佢當時唔係講到咁盡嘅話，嚇唔係即係留翻啲餘地俾對方。可能件事不用那麼悲慘的最後，即是不會那麼 worse 的。你怎麼看呢？其實有些說話是不是，其實就算你分手的時候，你怎麼憎對方都不要說出來 呢？應該是這樣說的，有沒有說即係喺書裏面或者世界裏面去 search 一啲咧，即係最傷心嘅説話咧咁樣，咁係有嘅。但係嗰啲係咪一啲準則啊？唔係啊。但係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一啲嘅避忌嘅準則嘅。即係譬如我用啲普通啲嘅例子啦。即係譬如你破產嘅同佢講咁樣嚇，你破產嘅，咁呢啲係會特別崩口人鼻急崩口換啊。嚇，乜嘢你本身你冇爹哋媽咪嘅咁樣，點啊孤兒仔咁樣，即係呢啲好重嘅，你明唔明啊？咁可能。佢因為太了解佢啦，咁所以佢喺嗰個女性有情緒嘅時候，佢就一既然你傷害我，我都攞一啲好 hurt 你嘅説話。咁但係呢啲一講，可能對我對你冇嘢，但係對佢就會好重咯。啊，即係等於你嗰輪失業咗成年㗎，你仲要問我借錢㗎咁樣，做咩乞衣咁樣嗱？即係咁可能你會著嘅。 係啊，真係。係 咪而家講你都有少少著啦？ 咁我未失業，咁我未失業。 即係反而就。在一對情侶裡面就要注意哪些是真的在對方的一些忌的說話， 譬如 只有他最清楚的， 譬如他性無能的，你都不行，是的，那就 真的出事了，是的， 你都不行，可能 飛機場就是飛機場，這些就出事了。 OK， 你看著我說，看著 他， 看著他，譬如有時也會，譬如有些說話，全世界男人死了我都不會選你，這些真的又是很大鑊的，這些說話，是吧？ 這句話 有沒有聽過你？ 不是，很經常聽，但大部分都是帶一個笑，即是一個笑話咁講咯，係當玩嘅咁講。 係咩？你都可以接受啊？ 咁唔係， 即係如果我女朋友同你分手嘅時候，全世界男人唔係喎，分手嘅時候講喎，全世界男人死咗我都唔會揀你 啊！哦，你話講分手，咁一定係都 會。你會唔會劈佢咧？咁 唔會劈嘅，你極其量都係極其量咪帶佢入個。黑暗的角位度執佢咯，咁樣嘅啫，都 哇睇清楚呢個陳點行嘅真面目啊！大家， 但你唔會 東頭陳點行，一副咁嘅狼咩 羊，係咯， 羊皮咁嘅面具。 但係你唔會話真係即係會諗住係去殺佢噶嘛？即係始終你 即係教訓下佢啫，諗住 即係你極強量都係，就算同埋今時今日啦，大部分咧都係男性係弱者嚟嘅。你好少 話咁嘅事， 係啊！你見到成日都見到啲十四巴啊嗰啲咁啊，係咪先？即係你會係 啲個別例子啫。 係啊，咪就係係感覺上咧，即係而家啦，即係而家咁嘅年代咧，女性係強啲咯， 強過以前啫。 係咯，咁樣咯， 平等咗啫。 我自己就會覺得係最緊要咧，就係嗱，當然出現啲第三者係好大鑊啦。係最緊要就係你喺你自己嘅世界裏面，你唔好就係得一個人。係你可以甚至乎可能你。有貓有狗有事業有節目有朋友有宗教，啊、最緊要我最 有得做節目咁樣，有啲分散下注意力， 相啊咁樣， 聽下東頭咁樣， 係啦， 即係每逢禮拜三、禮拜五可以將呢個感情擺埋一邊先， 十一點開始咁樣，係啦，咁。 當你真係咩都冇咧，我見到有啲朋友係㗎，即係打麻將唔識咁樣，又冇宗教，啲 friend 唔喺香港啊，即係其實有啲係會咁樣㗎，有啲喺外國都會咁樣㗎。 嗯，你講得好啱 嘅。你自己有咩特別興趣？冇喎、啊，打波個樣冇啊咁樣。 其實係喎、 啊，有呢啲咁樣。 呢種人係最大鑊嘅，我覺得。 你依賴曬某一個咯， 嗯、 即係其實佢想控制嘅。我直頭見過嗰啲人啦，即係譬如可能個老公叫佢喂一齊出嚟，帶埋佢去玩添啦、嗯，你唔使諗多，唔去唔緊要喎，仲、要唔俾個老公去？ 唔想去。係 啦， 今次我朋友經歷嘅，佢最近咧就同個老婆唔開心，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係啦，即係佢就覺得個老婆成日咧即係。好想佢成日陪住佢啊，係啊，即係咁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仔女啊嗰啲啊咁樣啦，咁佢覺得誒咁、其實有仔女陪住你啦，你都俾啲時間我出去放下假，唔得喎，咁、因為你一個人翻工，其實大部分時間翻工嘅話，得翻好少私人時間啫嘛，咁有時好想即係譬如假期就即係真係擁有自己嘅空間，唔得喎，最好一齊喎咁樣，咁冇咗呢啲空間感咧，就真係好大件事。咁正如呢個葉少文一樣啦，咁即係佢成日要纏住對方，成日咧都要在他旁邊咁樣，咁亦都即係又放唔低啦自己，咁又跪埋啦，咁都唔肯接納佢嘅時候咧，咁佢就反面無情啦。咁啊，當時做了一件咁嘅事嘅時候咧，咁啊結果啊釀成係兩死啦，就一傷啦。其實佢阿媽都傷得好緊要， 重傷 嘅都，因為其實據講就三個女性咧。都是個頸咧，其實都俾佢割過嘅。咁你睇下， 好似都斷咗手筋定 手筋係啦，從此係攞唔到嘢噶嘛。佢阿媽即係攞唔到啲重嘢啦，或者咁嗱。但係有一樣嘢都幾恐怖嘅，就係話咧，阿葉少文嘅父母咪喺現場嘅。咁其實咧，當時就有一個街坊就係住喺對面嘅啫。咁佢話當時咧就佢呢個葉少文嘅爸爸媽媽咧就入去間屋嗰度咧就係借電話打。咁佢話咧，但係咧嗱，呢個人講嘅咋但係佢當時打的電話全部都不是報警的係啦，就是打俾其他的親戚或者係唔知咩朋友講啦，就話係啊，佢已經斬死了兩個啦咁樣。咁就係話最恐怖，點解佢不是報警嘅咧？同埋即係有啲講法就話呢兩個父母咧，其實佢喺現場都冇幫拖嘅，即係冇去制止佢個仔嘅。 佢咪喺鐵閘閂住咗啊？ 唔係，因為佢哋其實開咗個閘就入去就劈人噶嘛。咁但係話説，我唔知佢係驚得滯定咩啦。佢哋係即係袖手旁觀咯。 即係嗰一刻好難講，又話你嗰一刻見到個仔去到咁係啦，即係唔係話劈佢，係見到個仔咁失控嘅時候，其實好正常，所有人都會見到，唔知道做啲咩好。 係。 究竟係衝上去啊，定係咩？講真，你衝上去嘅話。真的可能他都會有事。 有些人是這樣的，我看到有些人看人來打劫，他好像自己呆了一陣子，其實那一刻是你一是報警一是追一是又這樣，有些人是未處理過的。 是那麼 Wilson 峰就說越來越喜歡鄧 Sir， 因為他講出了真正的人性，那我就聽下鄧 Sir 講一下你 口黑人性， 是的，口黑的人性，你覺得他真正的人性，即是如果你父母他是這樣的行為反應，你覺得是怎樣？ 其實他父母又不說什麼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突然間方寸大亂，做一些反常行為不奇，因為我以前做過啲處理火燭的例子，很多人咧好驚惶走啊，落地下問佢叫姓咩名，他都講不出，佢成亂曬，心神散了，所以我看他父母不似話好冷去，而佢接受不到眼前的幕，他都疑幻疑真，自己親生仔做啲咁嘅犯咗滔天大罪，他成亂曬龍啊！ 即係你意思不可以用他當時嗰個反應嚟到判斷他其實是一個即係咩嘅？ 係啊，等你個冷靜咗嗰個係真嘅，嗰陣時太亂了。 即係你覺得不是因為太錫個仔、太重個仔，所以他就算即係做咗件咁嘅事都唔出聲。 唔似。 OK， 咁就好啦。咁當時咧，其實呢個葉少文咧就結果啦，佢就走咗去啦。佢因為佢其實話説佢一殺完人之後咧，佢攞住一把血刀咧，就一路行咗去噶啦。咁仲留低一條咧血路嘅，都幾恐怖啦嘛。當時頭先即係或者我哋再 play 翻頭先啲相俾大家咧，即係幻想一下即係當年嗰個情景啦。即係其實頭先，即係其實議員咧都有講翻啦。佢話呢一個 L 3係嘛？呢一個大呢一個呢一層樓啊，原來咧個單位係少啲嘅，係20個單位嘅啫。咁其他嗰啲咧就有60個嘅。咁啊佢話咧，其實嗰層樓咧就比較陰森啲嘅，即係可能佢係低層啦。咁你諗翻起當時咧，即係其實哇一條血路咁樣拖住呢個走廊，咁又幾恐怖咧？其實當時嗰、那個。場面，而且我諗都係好多血嘅現場嗰、那個單位裡面。咁同埋咧，之後咧，其實警方係點樣捉到佢嘅咧？ 嗱，好得意喎！咁啊，佢即係犯完案之後咧，咁佢自己翻翻去自己屋企，咁咧警察咧就喺佢屋企附近捕佢，佢自己翻嚟俾人捉到嘅， 係 啦。咁咧佢就住喺沙田， 沙田嗰個康和村， 和斜村嘅 康和樓嗰度， 係啦。 咁就變咗，其實佢咧就都好快捉咗佢嘅。都不是一件很久的事，咁亦都唔使去即係區嗰啲通緝啊嗰啲啦，因為 都 好快。 冇影響，因為佢啦。 其實佢冇走佬喎。 佢冇走佬，因為可能佢都係喺警局訓練出嚟啊，咁佢覺得都應該係即係做咗就應該係，因為我話過啦，如果佢係一個原則性嘅人咧，咁通常就係 A 就一定等於 B 噶嘛，咁佢殺咗人就等於要等坐監，即係係會比較強。 哦，係咩？ 係啊，會㗎，一定會㗎，A 等於 B， 佢哋嘅靈活性比較少啲嘅，可能會咁樣諗咯。不過咧。即係我啱啱睇到呢度咧，即係喺八十年代初期咧，哇！夜晚黑半夜三更，聽到高踭鞋嘅聲，樓梯又突然間消失咯，跟住老街坊有時又睇到一啲嘢，跟住水電啊一早切咗斷，但係又有水喉聲開，同埋電視機，同埋有兩姊妹鬧交傾偈咁嘅聲， 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即係我哋一開始有即係呢一個畫面啦。咁其實。就更加毛骨悚然，可能真係人性啊！即係人性嗰樣嘢，即係點解一個男仔，即係你只不過係得唔到個女仔啫，咁你使唔使劈人哋全家先？即係使唔使去到咁盡咧？咁啊，阿 Sir 你成日都話，即係將嗰啲人咧分成即係嗰啲即係九嗰啲九型人格嗰啲啦，即係你都有嗰時都有即係好多呢啲課堂啊，去幫人分析。你覺得呢個男仔係咩型咧？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會嘅，每一個咧嗱，我哋會咁樣去分嘅。其實咧，每一個性格都會。有佢有幾多個優點啊、壞點啊？咁一般嚟講，我哋會分咗三個層次嘅，高嘅 level 有三層，中嘅 level 三層，低嘅 level 三層嘅。通常咧，佢哋會去到一個極端嘅，即係譬如咧，我哋話譬如有啲叫事業型嘅人咧，咁如果佢負面去第九格嘅時候咧，即係最低嘅時候咧，佢哋係會。即係平時最好嘅時候，佢會好有表現嘅，好 smart 嘅。但係去到最低嘅時候咧，佢會有殺人傾向。即係譬如可能我已經部署到。哇！我公司上市啦，不過原來咧，你知道一啲嘅秘密，得你知啫咁樣。咁可能喺仲要喺一個環境又安全又冇人知嘅時候，可能佢會有依一種嘅衝動，哇！搞掂埋你嘅，咁我就成功啦，即係可能咁樣。係啊，即係依個壓抑可以好大嘅。 OK， 嚇咁啊 ，Jo Wong 咧話佢都係住喺呢個和斜村嘅康和樓，咁啊識唔識呢一個兇手啊？咁話説咧，即係佢有少少肥嘅喎都，因為佢有個花名咧，叫肥仔嘅呢個兇手。咁啊，唔知佢即係佢投考警察嗰陣時係咪都身形肥胖啦？咁啊，但係就有呢個花名嘅嚇。咁啊，肥仔咧就結果咧就俾人哋即係拉咗啦。咁我哋由十一嗰張相開始 play 啦。咁啊，其實有張相咧都見到佢當年咧就喺呢個即係警車上面啦，就喺呢個即係警察嘅壓界之下啦，就去到法庭嗰度嘅。咁啊，幾多張相嘅，見唔見啊？係啦，咁佢喺個庭上面啦，唔係喺個車上面啦，咁就黑布蒙頭啊。咁啊，見到身形都比較，其實都幾。大嚿下喎， 佢仲忘鏡頭添喎。 係啦，咁同埋當時咧就話説，即係警方拉佢嘅時候咧，佢亦都冇話否認啊，或者唔係我做啊嗰啲啦，亦都好淡定咁用英文咧就回答啦，就話我要揾律師咁樣。 着西裝出庭。 係啊，咁啊當時咧亦都喂，其實佢去到幾個月之後就已經上庭噶啦，咁啊去到十月嘅時候咧就即係呢單案咧就審啦。咁當時咧佢喺庭上面咧嘅表現係點咧？等 Sir 記唔記得？ 他一向都很鎮定很冷靜的，即他還是看他表現他不覺得自己做錯的，他覺得是對方負他太多，他只是做回他應該做的事，大家打回和，所以他完全沒有內疚的心。耶穌見到他，你拍他相片他看回你的，我拍得多了，有些反而是耷低的，有些你眼望眼打劫犯那些，他完全不覺 得，多數都是這樣耷低，就是 不敢見人， 一半半有很多你望他就望你的，很明顯，佢冇內疚嘅心嘅。 咁但係同埋即係佢當年咧，即係都冇話去否認自己謀殺嘅嚇。咁但係咧就喺庭上面，當然啦，律師梗係要即係都盡責要幫佢嚇，即係辯護啦。好啦，咁個辯護嘅理由係咩咧？阿董 Sir， 佢話受到挑釁性嘅刺激，所以佢挑釁性殺人，希望可以減刑。 係挑釁之下殺人。 係啦。 係咁又話最挑釁嗰句就係咩咧？就是他的女朋友說，就算你死了我都不會流一滴眼淚，他說就是因為你說了他這樣的說話，而令到一個呢，即本來不應該這麼激的人突然間那一刻狂性大發的，但是呢法官似乎就即不太領情，就覺得即你都拿來說，是吧，等上 因為挑釁性殺人要符合兩個條件，一個是突然間的，突然間受到刺激的，然後這個刺激是很短暫的，譬如突然間說你哇這個友仔正契弟，一時火氣一刀劈下去，這個符合挑釁性殺人，但是現在這個葉少文完全就不是一回事，譬如個女死者說她你死了一定眼淚都不流，她不是馬上殺她嘛，她有幾個字時間， 還有她有去過廁所，中間她有走開一下， 走開一下然後拿了把刀，接著直詞就威脅這個姊妹花的媽媽，原來要挟這女姊妹開門，入面都有預謀嘛，一個計劃嚟嘛，所以法官認為攞嚟講嘅點會係咩挑釁性，所以就拋咗佢。 但係佢上訴嘅時候咧，就即係更加要強調呢一點啦，就話喂，你當年你律師唔係你個法官，你點解你唔接納佢咧？你都起碼接納咗，再俾陪審團去諗啊，諗下佢係咪挑釁啦？咁但係上訴庭嘅法官咧就話，其實咧有先例可援嘅，法官咧係可以咧。他自己決定俾唔俾陪審團去諗呢一個 point 嘅，咁法官已經第一步，即係第一關已經覺得喂唔使諗啦，佢一定唔係挑釁啦。咁啊，阿 Yes Sir 你就咁即係從一個嗱，今次唔係心理學分析，即係純粹一個即係觀察啫，人性嘅觀察。你覺得呢個人係處心積慮啊，即係定係還是真係即係佢當時係一時失控？如果你係陪審團，你會過去謀殺判佢謀殺定係誤殺咧？ 咁我一定係判佢謀殺，如果我係嘅話，咁。有冇個計劃呢？咁即係我會覺得某程度佢有想過嘅，但係唔係一個咁周詳咯。只不過係喺嗰刻有嗰個情緒嘅，咁佢去到嗰個位咁樣做，而嗰、那個我諗佢嗰個策劃都係比較係短啲嘅時間嘅啫。但係因為可能佢自己係諗，咦，都不斷去挽救都冇得挽救啦，同埋即係我諗。即係家姐已經 hurt 緊佢，細妹就直頭肆無忌憚咁樣，咁可能就依個就養成就，既然我輸曬啦，你都唔會好過，即係有一類型嘅人係咁樣噶嘛， 嚇、 你都關事做細妹咁樣，其實最無辜佢係阿媽嘅啫，我諗係 咯， 係啊，即係我諗某程度，如果你問我，我都覺得係。有計劃性嘅，即係唔係一時間嘅啦。 喂，同埋佢下下仲要害喎，大佬你要劏人哋個頸嘅喎， 係。咁有一道睇就係話佢嗱，首先警察上去嗰度啦，佢係搜佢身嘅時候係冇發現到任何嘢噶嘛。 係啊。 但係之後轉頭走咗之後， 佢邊度揾把刀咧？ 係邊度揾把刀咧？咁你諗下，究竟佢係咪有預謀，已經係收埋定把刀喺附近？ 係。 咁樣咯。咁如果你話佢係已經諗咗帶定把刀去㗎啦，咁好明顯啦，咁佢已經係諗咗。最差的一步是做什麼 其實你有空氣在身已經很大鑊了是吧、你很難說你自己即想著待著先看一道時有沒有用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那個什麼山果 什麼流言不不不不不我暗示得這麼緊要你都明 白流言不 不不是咯所以當時其實就即陪審團也都是一致通過就是他就是謀殺罪名成立咁啊，判處佢有人問，係啦，佢話嗰時係咪有冇死刑咧？咁都係有嘅，係咪啊？等等，即係但係佢就會改判為終身監禁嘅當時，即係名義上係有咯，咁但係就改判終身監禁嘅。咁就佢其實到而家咧，應該仲喺獄中嘅，仲係都30年嘅啦。咁啊，30年咧都，我諗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佢都係一個真係極度危險人物嚟嘅。佢可以隨時咧，即係咁樣去斬一個自己咁愛嘅人。即係你其實咁愛嘅人，你點樣斬得落手咧？咁係咪即係呢種人係特別危險咧？你覺得嚇、即係連最愛嘅人佢都可以咁兇殘啊？對佢啊， 我哋成日 一啲憐憫之心都冇。 我哋成日話每一個人咧，即係等上可能呢個專家咧，其實每一個人咧，我都覺得都會有殺人傾向嘅，真係多定少嘅啫，真係幻想做出嚟嘅啫，真係有啲可能唔射人用氣槍就射貓狗啊，即係其實有嘅，我覺得。不過只不過你自己嘅情緒抒發，你自己調節得好唔好啊，或者你有冇一啲？即係好似你依啲健康嘅朋友啊，開解一下、踢一下門啊，幫一下佢啊咁樣。即係我相信人一定係有的，我哋叫 shadow 啊，喺心理學裡面，即係當你缺乏嗰樣嘢嘅時候，你會越幻想嗰樣嘢嘅。即係當好多人嗱，假個例子，當好多人都話你係正人君子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就可能你個腦裡面就專係諗一啲污糟嘢啊、強姦啊咁樣。但係如果你係啊，如果你係一個， 我知道你咁正人君子啦。 咁如果係真係我係咁。想衰嘢咁，我就係好人 啦。嗱，唔係，如果你成日做衰嘢嘅人咧，做衰嘢係一個壞人咁樣咧，其實你腦裡面咧，你係好想咧，喂，我係一個咧社會嘅棟梁啊，我攞諾貝爾獎，你會咁樣去諗嘅。 咁係咪真 係 得嘅先？ 唔係諗啫嘛，唔做嘅，你明唔明白啊？你一個相反嘅，即係好似人哋就話。 一個譬如大肥妹咁樣，佢哋會幻想自己係好苗條，喺沙灘咁樣喺水度走出嚟咁樣行緊，好多人睇到。依個我哋叫 shadow 啦，係啦，係啦，有嘅，每一個人依個 best shadow 咁樣。 好啦，咁嗱，如果即係譬如咁啊，教我哋大家咧，即係依單案我哋講到呢度咁上下啦。其實咁啊，教大家兩招咧，即係相處咧，即係點樣可以分手和平分手咧？即係我哋見到好多以前嘅案件都係啦，好多點解即係情殺案會出現咧？就係講分手嘅時候就出事啦，因為咧就去一啲私人嘅地方啦，佢又唔係啊，其實都試過出嚟啦，出嚟傾啦，跟住都一樣劈你啦。咁可能你有地方走啫，但係你有啲譬如頭先講話石梨村嘅，你上到屋企，你仲去刺激佢繼續講嘅時候咧，咁你可能真係命都冇啊，個頭都甩埋落嚟嘅。咁有咩方法？即係譬如分手嘅時候，點樣可以安全咁分手咧？同埋唔好有後患咧，即係冇手尾根咧咁樣，最緊要。 如果俾我嘅話，最基本就是譬如一個男方同個女方分手的時候啦，咁可能呢方面就會即係女方咧就冇咁激動話要殺人，但如果調翻轉男方好似啱啱嗰個 case 咁咧，咁其實咧女方其實應該盡可能就揾啲朋友。同埋去一個多啲人嘅地方 一齊傾。唔係喎，我覺得咁樣都好大鑊嘅喎。咁你即係依啲嘢，大家諗本來兩個人嘅事啫嘛。你揾咁多人嚟審判我， 即係唔係話叫你一齊傾啊？即係起碼你會嗰班人會 埋伏喺周圍係嘛？ 會睇住佢有咩事咯。即係如果你兩個單獨處理嘅話咧。咁又一定出事， 認唔認同咧？一常我麻麻地認同喎，呢個我覺得大件事。 又係有啲咁嘅嘢嘅，但係我就唔會講話認唔認同啦。咁一般咧，男方咧就通常其實男女都會嘅。男方咧就通常有啲可能係用咗暴力解決，因為佢情緒失控，因為佢暴力係勁啲。女方咧有時佢哋嘅報復咧就可能未必係斬啊、剩啊各樣嘅，或者咩切剪啊咁樣冇嘅。不過咧佢哋就會喺後邊會有好多嘅破壞啊。 破壞佢嘅生殖器官啊，例如 唔係啊，即係譬如可能咧，佢 好多都係咁噶， 會碌曬你啲卡啊， 好似啱啱話等講話失蹤罪嗰個咁咯，嗰個劇情咁樣咯，即係要令到你坐監，即係去到咁。係 啦，係佢哋會有思考，就令到可能你要坐監啊，即係女性嘅毒啊，啊係會嘅，嗱你係女性你會知，係會女性就唔會用嗰種嚟報仇嘅，就會用 即係唔會直接， 所以會比較我哋 陰陰濕濕啲 啊咁樣就咁樣。 我哋諗陰毒。 至於場景問題咧，咁樣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咧，我會處理到嘅。咁其實咧個關鍵咧，其實首先喺基礎裏面啦，本身你有啲咧係真係搞得掂嘅，咁你就落下伏線，慢慢咁啊操淡，有啲係 OK 嘅。但係有啲咧係真係死纏爛打，因為係你個世界變咗，佢個世界冇變到啊。啊，咁樣咧，你依啲係真係最難搞嘅。你又唔可以話 hurt 佢啊各樣啊咁樣。咁但係咧，你一定要首先。有一樣嘢就係、是要停止咗嘅。 因為有個咩期話冷靜期啊？ 啊，唔係冷靜期，唔係冷靜期。嗱， 太空時間啊！ 每一個人中意另一個人咧，佢一定係有啲嘢係即係一定係佢中意佢某一樣嘢嘅。 係啊。 而嗰樣嘢咧，就算你樣樣嘢都衰，但係嗰樣嘢你仲有啊，仲擁有咧，咁佢就永遠都黐實你嘅。咁你唯一就係佢好中意你嗰樣嘢，你冇咗。 即係你中意嗰人好有錢嘅，咁但係佢又花心啊、溝女啊， 都仲得。係啊，不過你一冇錢咧，咁又冇啦。如果你中意嗰個女仔係身材嘅話嘅，嚇佢鬧你串啲乜都得嘅。不過佢一冇身材咧，就算純情乖聽話都係冇用。你必須要知道佢最中意你嗰樣嘢咩？嗱，我唔需要做一啲嘢專登 hurt 你，但係你最中意嗰樣嘢，我就化咗佢。嚇，依係好高招嘅，話俾你聽。 即係令到對方咁樣放棄， 因為依樣嘢你佢最中意你噶嘛，勾實噶嘛，咁你要放低咯。 即係中意我個樣咁啊，就畫花自己塊面咁。 係雙火，唔好化妝咯嚇。不過你啊，嚟 你化妝你都得， 天生麗質。即係因為就相反，如果你識嘅話嚇，佢越中意你嗰樣嘢，嗰樣嘢你就控制緊佢嘅，其實亦都 掂唔掂咧？阿鄧 Sir， 你都笑得咁開心啦，係咪好認同咧？ 有冇認同？ 嚇！ 會噶， 掂啊嘛呢招， 絕招。 O K， 嗰個勾嚟噶嘛，即係將我勾坐翻出嚟。 喂，真係冇諗過啊！但阿 Jackie 咧，佢就話分手嘅時候點樣？唔好比較雙方嘅歷程係咩意思啊？唔好比較雙方嘅歷程。 唔好講過去啫，我諗。 唔好講過去係嘛？即係唔好 即係唔好成日話譬如你飛我成日都講啊，我以前點樣對你好啊？點樣？係 咯， 即係我應該。 我以前就放棄咗啲乜同你一齊啊，咁樣又同你捱生捱死啊！你今日就咁樣對我咁樣，呢啲就唔得啦，係咪啊？ 咁 即係唔係一個等價交換？ 係咯，會令到對方更加討厭咯。 即係好似正如好似嗰件事咁，佢走人哋屋企跪佢，其實呢個咧其實都幾蠢嘅事。如果你想真係要翳翻一個女仔，真係唔好死纏難打。 其實因為你越唔 care 佢就越 係啦，因為你越死纏難打咧就 你都係高手嚟嘅。 我聽人哋咁講， 因為你越死纏難打，對方就更加討厭你。 其實是的，嗱頭先我都問阿宇，我話如果有個女仔佢曾經即係為一個外郎自殺過嘅嚇，你如果佢即係想同你一起，你會唔會揀佢先？其實嗱，我想先講明，我就一定唔會啦。即係如果有個男仔佢係曾經即係為愛情自殺，我就一定唔會溝佢嘅。 其實我都唔會， 因為我好驚啊，大佬真係好大。 唔係，睇下佢係咪成日都攞呢樣嘢去要挟啊？即係有 時佢試過一次，我覺得都 試過一次，唔係咁容易。經歷一啲特別課程嗰樣啦， 當然係啦，就係但係有時就有時要睇翻，其實佢係咪嗰一刻係嗰一刻令到佢咁樣？即係如果俾我嘅話，其實我係即係如果你即係同呢個人相處咗之後，其實係冇問題嘅，我都會接受。 哦， 係啦，就係當然啦，你唔好成日攞住把刀話威脅我啦，咁我冇咁一定唔得啦。 唔係啊，與嗰個 point 係咧，你同佢冇問題嘅時候，佢係唔會發生 呢啲嘢。係啦，冇錯啦，呢個嗱真係 唔係有啲 講得啱， 唔係但係問題係有今時今日好多都係成日都話啊你我死啊我死，成即係會係攞呢啲咁嘅藉口出嚟。 我死俾你睇咁樣。 係啊，嗰種嗰啲就真係怕啦，真係嗰啲就真係驚，真係嗱一聲走啦，真係當唔識啦，硬聽佢。 我都見過很多女仔依手都有曬痕，我都見過很多個。 嗯，真係好危險啊！我覺得，所以都係凡事都係睇開啲係嘛。咁不過睇得出啊，即係阿宇咧，即係又靚仔啦，又有即係善心啦，咁樣喺邊度揾咧呢啲？咁啊，多啲上嚟我哋節目啦！你睇下今日嗱咁多人討論啊，咁多人上線，一定係即係啲靚仔效應。喂，多謝埋即係阿 K 小姐啦 ，K 小姐就 send 咗問候信俾我。同埋東頭，多謝曬你，同埋多謝你嘅慰問同埋祝福，多謝曬。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九十九號。咁我以後繼續請多啲唔同嘅嘉賓上嚟同大家咧講下啲奇案，希望大家咧多啲啟發。嗯，今日時間夠，拜拜。 拜 拜。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2点半，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